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 8886-4417。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致电8886-4417。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佟林一听这个屋里边一喊一哭一叫，心都碎了。你们要干什么？雍正帝一笑，干什么一会儿你就清楚了。把他们都押出来。门一开，把佟老爹、佟老妈众人在屋里推出来，全在狼烟之下。雍正用手一指，看着你爹没？哎，佟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我等着你答复，不过你先等等啊。他一伸手，把佟林佩戴的原来那口宝剑秋风落叶扫从腰里头拽出来，一道寒光啊，压在佟老爹脖子上。你说你怎么办吧？你如果不给我个明确的答复，你再要跟我拧着劲儿，你就别想见着你爹。佟林一看眼角都瞪裂了，认真，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有本事的你对我佟林来，你欺负我的家眷，你不算什么好汉。哈哈哎呀，佟林呐，说这话太幼稚了。我对付你爹才能分你的神，我才叫你灵受罪。你说你愿意不愿意？佟林把心一横，牙关一咬，你死了那股心，我绝不会保你，我一定找你算账。好嘞。宝剑微微一挥，可惜佟老爹是人头落地。燕真一伸手，拎着老头那小辫把脑袋给提了起来了。哎，这回你跟你爹可说不着话了。老太太一看，哎呀，老头子，可往前一步，再一宝剑把老太太人头也砍下，然后冲两旁一努嘴，这帮小的如狼似虎往上一闯， 连童森、童森媳妇、小童宝、梁飞燕这些孩子全都包括在内，一顿乱刀砍死，就当着佟林的面。佟林这一看，哎呀，眼前一黑，一口血就喷出来了，顿时是人事不省，躺在院里头了。胤禛一挥手，把死尸全抬走了。血滴子众人围着佟林看了看，皇上陛下下手吧，这佟林啊不可救药，他铁了心了，这回您总算不惦记他了吧，他宁愿把他爹妈一家人都豁出去，他也不保您，您说这种人留着他有什么用。好吧，你们都闪开，我亲自下手。血滴子众人往两旁一闪，雍正帝提着宝剑从台阶上一步一步走下来，来到佟林的近前，先围着佟林呢转了那么几圈，还真有点惋惜。佟林呢，可惜你跟随我多少年，我就没换过你的心来。在关键的时候，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就冲你爹妈这一家人一死，你也算跟我结下仇了。我留着你是没有我的好处了，佟林呐，省让你遭罪，你死个痛快吧。他把掌中秋风落叶早掂量掂量，没等下手呢，就听月亮门洞呢娇滴滴女子的声音，陛下且慢。不，雍正一愣，把宝剑收回，甩脸观瞧，再看宫娥才女往两旁一闪，出来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没穿宫中里的那些服装，穿着一身便装，笑嘻嘻来到雍正近前，飘飘万福，父皇可好，女儿给父皇见礼了。金凤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谁呀？雍正的女儿金凤公主。这雍正好几个孩子，六个女儿，这是倒数第四号的姑娘金凤，现在爹当了皇上了，姑娘都是公主了，他最喜欢这个金凤。伶牙俐齿，说唱啊弹啊书啊琴啊样样都精通。今天他上雍和宫来，金凤跟着他来的，他处理这些事儿的时候叫金凤公主在偏殿等信儿。哎，金凤公主来了，雍正把脸往下一沉，你来干什么？爹，我左等您您也不回去，右等您也不回去，后来我仗着胆子出来看个热闹，方才发生的一切我全看见了，女孩家看这干什么？我觉得这新鲜吗？爹，这不是佟林吗？ 是是是是， 我还记得呢，我小的时候他在咱们府里头当教师，还哄着我玩过呢，有几次我害怕吓哭了，他还哄着我，后来把我逗乐了。咱们府里出了几回事儿，都是他保护着才免灾免难，是不是呢？ 哎，旧话不要提了。 爹，你想怎么处置的？我杀 我看您一宝剑把他杀了，是不是便宜他了？ 哦，你的意思呢？ 我是个小女孩，我说话爹你也不能听。 那你说说吧，孩子，你的看法是什么？ 哎呀，父皇圣明，你想利用铜铃这事儿已经不可能了， 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事儿。 留着铜铃只能是反目成仇，是您头一号的敌人，从这一点上来讲必须把他消灭。 废话，我这不就是要杀他吗？ 是啊，话我还没说完呢。但是铜铃可不是孤立的，这个人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天下武林高手没有不跟他好的。我听说铜铃还有师爷，什么镇古侠董乾、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还有个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他还有俩老师何道元、尚道明，还有师大爷叫庄道琴，还有个师叔叫李道远，哎，等等等等等吧，能有几百个人都跟他不错。爹，你要把铜铃一杀了，把那帮人可全得罪苦了。那帮人发誓就得给铜铃报仇，到那会儿您的江山呢就不稳当了。 丫头，我仇人多了，我要怕这个，我这江山干脆就不能做了。你不必多虑。 别，话我还没说完呢。我的意思是说，留着铜铃，留着他，把他作为钓鱼香饵，拿他钓鱼，把我刚才说那些人都钓进雍和宫，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抓一对，将来把他们一网打尽，再杀了铜铃，您说这有多好啊。哎，雍正一听这主意高啊，没想到我四女儿是个女孩子，足智多谋，马上照准，让手下人准备个战笼，把铜铃关在里边。那铜铃能老昏迷吗？等清醒过来之后，被牢牢地捆在战笼的里边，上中下三道大锁嘎嘣嘎嘣嘎嘣锁紧了，把这战笼子放到雍和宫头层院，就往院当中一摆。雍正不放心呐，马上把雪滴子大内的高手全召集来了，做了部署，在雍和宫的外围有九门提督陶志廉率领京城的禁卫军埋伏在四面八方。雍和宫的里面，雪滴子众人也全都分成波，上半夜谁看着，下半夜谁看着，谁报信儿，谁去那拼命的，啪啪啪做了详细的交代。雍正一看万无一失啊，也有点乏累了，这才领着一部分人回皇宫大内休息。单说这头一波负责看守铜铃的是梁峰、梁老六、冷月、冷老八，这两个人眼珠瞪得跟豆包差不多少，手提军刃， 在院里头来回熏风。定更天过去了，寺外静悄悄，声息皆无。两个人不放心，打电步飞身上房，扎着背膀寺外观瞧。雍和宫的周围静悄悄的，什么动静也没有。两个人从房上又跳下来了，一盘算，可能现在佟林呢，没有什么帮手了。现在佟林跟当初不一样了，当初红的发紫，难免有些人趋炎附势，给佟林打溜须抱粗腿。现在佟林的身份一落千丈，一步不如一步。哼，大概他那些朋友啊也都不靠前了，咱们白担心一场啊，谁能来救他？这两人心里这么想着，但是不敢大意。到了二更天还是没事儿，中原长老和韩八从后面赶到了，该换班了。凉风冷月去休息，中原跟韩八在院里头来回溜达。三更天过去了，还是没什么信儿。两个人呢也有点困倦了，把雪滴子、老十八、老十九，一个叫武明，一个叫武亮，把他俩叫出来，听着啊，是从打现在开始到天亮是你们俩的班儿，精神着点，听没有？如果有了差错，唯你们试问，遵命，遵命。五名五亮，每人掌中一对护手双钩，开始上了班的。中原和韩八回屋歇着去了。这二位刚上了班时间不长，就听见脚步声音由远而近，把他俩吓了一跳。那真在他俩的班上出了事儿，负不了责任。回头一看，来的是谁呢？正是金凤公主。再看金凤公主周身上下紧沉利落，短衣襟小打扮，披着斗篷，腰中悬着宝剑。两个人赶紧施礼：“公主，公主，是您呐！这么晚了，您还没歇着啊？我不放心，倒是来看看有什么动静没有。”“ 没有。” 这一晚上几乎是平安无事。公主，您歇着吧，有我们这么多人在，万无一失。话虽如此，我也是不放心，我爹打发我来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了？大概四更天左右了。哎呀，眼看离这天亮不太远了，你们两个人当班啊？正是。这么办吧，你们俩去休息吧，我来替代你们。那怎么好意思，我们刚接班，您俩就用不着了。不，我还有些事儿要单独审问佟林，身旁有人诸多不便，你们也应该回避一下，利用这机会去歇歇，用你们的时候你们再出来。 喂，这 武明看看武亮，武亮看看他哥哥，不敢说反对的话。 虽然说上边交代了，谁的班就是谁的班，任何人不准介入，但是没提到公主，那公主是皇上的女儿，她说话虽然不是圣旨，也是命令，谁敢违背？俩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好吧，公主，您一会儿累了就打个招呼，我们到偏院休息，你们快去吧。是是是是。佟林在战龙里头是咬碎钢牙，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佟林心说：一个好兵也没有啊，谁也别救我了，谁来谁倒霉啊，我宁愿一个人死在雍和宫，不要株连我那些亲朋好友啊。佟林心里是这么想的，他就发现这个金凤公主往左右看看没人，来到战龙的近前，佟林瞪着眼睛盯着他，不知他要干什么。哎，再看他腰中一伸手，稀里哗啦拿出一串钥匙来，把这个战龙上中下三道大锁咯嘣咯嘣咯嘣都给打开了，滋呀一声把战龙的门给开开了，紧跟着在腰里的伸手把宝剑拽出来，把佟林身上的绳索砍断。佟林就一愣，这怎么个意思？这是雍亲王的女儿啊，我太熟悉了，他小的时候我还看过他。他要干什么？再看金凤公主用宝剑把绳索拉断之后，往左右瞅瞅没人，是压低了声音，佟侠客，你还不逃走，等待何时？我来救你来了，你快走吧。佟林一听是深感意外，站在那儿没动，眼睛紧盯着金凤，心里琢磨着，这是什么鬼八卦，又使用什么毒计？看那样不像有毒计，那他为什么要救我呢？他不可能的事儿，这简直是笑话。女儿能反对他爹吗？佟林这心里非常复杂，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见金凤公主也不避男女之嫌了，拉着佟林的胳膊一把从战龙里头把他拽出来，然后从背后伸手递给佟林两件东西。佟教师，这是你的东西，是元物奉还。啊，佟林一看鹿皮套装的那对子母鸡爪鸳鸯月，还有那把宝剑秋风落叶扫，前者被拿，这东西叫雍正给没收了，不知道金凤公主用的什么办法弄到他手来，今天又归还了自己。佟林赶紧把家伙接过来，把双月戴好，把宝剑在手中一提，公主，你这是何意？佟侠客，还用问吗？现在这个地方不是讲话之所，我只说几句话你就明白了。我爹多行不义，恐怕他的江山不会长久，